观众好，又翻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挺粤落英不普通啊。咁啊，唯有你讲呢个题目咧，就梗系同咧粤语啊，就广东话或者广府话或者广州话有关系嘅题目啦。咁啊，要讲呢个题目咧，其实咧相当之多嘅话题可以讨论。咁今次我哋主要咧可能会从同文化啦，同埋实际喺香港嘅一啲实践有关去讲。咁要讲呢个题目咧，一定要揾咧同香港研究咧有关系嘅啲专家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咧就今日请咗咧就系黄迪安教授同我哋分享。咁仲有啦，嘉齐啦，乐贤啦，同埋我咧同一齐倾嘅。咁啊，黄教授好， 你好。 咁啊，我哋系咪嗌你 阿John 你好啊。咁啊，咁啊，嘉齐讲下题目点解，同埋请嘉宾点啊。 嗱，我哋其实咧，即系个题目好明显啦，就系我哋要以即系粤语嗰个重要性、主体性咧嚟到去讨论啦。咁但系我哋就讲紧香港个处境。咁香港我谂几长嘅时间咧喺过去，咁当然有几长我哋可以讨论啦。同埋系咪好多谜团喺后边？咁但系就系我哋对于粤语系好认同。甚至乎會可以認同自己是世界粵語文化的中心之一啦，或者沒有之一。咁而咧，我哋對於英文咧係有猶豫嘅，尤其是喺所謂國際化趨勢嗰個大潮之下，喺大學教育啊，或者係整體嘅教育上邊，係咪一定要即係好英語化咧？咁我哋可能係有猶豫啊，落英啊咁嘅意思啦，雖然落花一樣。咁然後不普通咧，就係我哋對於普通話咧都係有啲保留。對於所謂中原嗰個主要嘅語言，或者係可能係國家嘅語言，我哋都係有啲猶豫嘅，即係未必一定要全盤接納。可能接納之餘，我哋都唔係將佢取代咗粵語。咁呢個就係我哋嗰、那個今日題目想帶出嘅重點啦。係啊，肥肥你同阿 John 做咗一輪同事喎。 好短時期啦，其實我哋嗰個學院正正可以反映住究竟香港點解可以值得研究，或者廣東話點解值得研究。其實John喺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啦，喺香港大學一個文學院其中一個 school， 其實係有啲同，或者應該John可以補充，其實就有啲似美國嘅嗰啲area studies， 即係區域研究嘅一啲嘅分組。咁但係我哋主要教授學生就一啲唔同地方嘅一啲嘅文化嘅課題啦、語言嘅課題啦，或者啲 history 嘅課題啦。咁早一兩年就有幸幫John嘅 Hong Kong Studies 個 program 就專門教一啲關於香港文化或者特別係語言同文化之間一啲嘅對話一啲話題咯。咁呢方面阿John就會專業更加多啦，因為本身佢嗰科係佢教。 即係咁講，其實大家研究呢個課題咧，喺我哋個學院咧比較特別嘅，因為我哋一般嚟講可能係有譬如話歐洲嘅研究，咁會讀法文啊或者德文啊咁。咁你喺香港做香港研究比較特別嘅，因為我哋唔會話走去教啲學生廣東話噶嘛。但係我哋希望做到嘅咧，就係帶出一個比較跨地域嘅研究。我自己同阿樂賢同我幫手嗰班，亦都係想用一個比較國際啲嘅角度、國際啲視野嚟到睇香港呢件事。咁我哋如果講話語言呢個問題咧，咁而家就比較政治化啲啦。但如果用比較宏觀啲嘅角度，用一個比較長啲嘅歷史嘅觀點嚟睇呢件事咧，可能有更多嘅啟發。 係啊，即係其實粵語都係本身咧都係一個源遠流長，即係一個用咗好耐嘅一個嘅語言嘅一個系統。咁大家都如果對粵語可能有一啲基本嘅理解，都知佢同我哋嘅中原嗰啲嘅古音啊，同一啲嘅種種嘅啲官話嘅體系咧，其實係一個一脈相承嘅體系。咁佢亦都未必咧，同我哋本地人啦，即係普通人咧，佢哋亦都未必咧就天生就就嚟就要學呢個廣東話啦，我哋要用啦咁樣。咁更加多咧係一種咧，我哋話叫做官方語言，或者係一種經商語言，主要咧喺省城啊，即係咧廣州咧更加多去使用。咁一般嘅普通地方咧，可能係用一啲地方話為主咧，就係、是。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當時可能華南嘅一個即係普遍嘅一個狀況。 其實呢樣嘢就即係可以考究下呢樣嘢嘅叫廣東話又廣府話，因為我哋而家可能將成個討論咧就凝聚咗喺我哋而家所講嘅 Cantonese 即係廣東話度。但係就算你話喺廣東嘅地區，因為都有好多唔同嘅語言，咁只不過係喺近四五十年喺香港冇好多呢啲咁嘅語言已經係消失咗啦，或者已經係式微啦。咁我哋考究呢個問題嗰陣時候，可能用翻呢個角度嚟睇，睇下可唔可以有另外啲話題帶出嚟。 係即係呢度有啲基本嘅即係觀念都可以即係同大家去做一啲嘅分享啦。咁我哋話即係第一樣就係話其實嗰啲嘅即係 廣東話或者粵音啊，其實會咩事？即係如果用音韻學嘅角度嚟講，其中有幾個可能好大嘅明顯啦。咁就係話啦，我哋咧誒廣東話咧係或者話要粵講富話啦，咁就係、是、我哋叫做六調九聲啊，或者其實係九聲嚇。咁、就通常我哋教呢、這個時候咧就會講話即係三碗細牛腩面縮夾辣，咁就係、是。就係音平上去陰陽啦，咁、然後就係陰入中入陽入齊曬九聲，咁一句咧就落。咁我曾經咧今次都諗個題目咧，就即係希望咧就一至九聲去排嘅。咁啊，即係都係咁就嘗試去玩，因為本身聲調就好有趣，而且係世界語言裏邊咧好少啊有用音調聲調咧，好似好似唱歌嘅高低嘅形式咧去做一個語義分別嘅單位。咁而漢語咧係基本上係主流得嚟多人用，亦都係好近乎係少有用音調嚟做分單位嘅語言系統。咁此為第一啦。咁而我哋廣東話都係複雜有九個聲。咁、一般嚟講咧，我哋講今時今日嘅即係廣東話，其中一個書可能會講就係一個分韻撮要啦。咁我哋講啊分韻撮要裏邊有啲嘅到今日咧都有啲廣東話嘅聲音喺裏邊留低一啲嘅即係書俾我哋睇到哦，裏邊啊韻係點啊調係點，亦都有講到啊原來咧就算係廣東省一帶嘅地方咧。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啲好微妙嘅音調嘅呢個變化咧。就譬如話珠海嘅音啦，同東莞嘅音啦，就已經有一啲唔同嘅一啲音啦。咁亦即係譬如我哋今日稱嘅廣州音或者叫番禺音啦，咁亦都係有啲微妙嘅尾音啊或者調值有分別。咁所以簡單講嚟講咧，我哋今日我哋剛講粵語或者講富話嘅時候咧，其實好微妙嘅。佢既係一個共同啊，大家都係講緊嘅，但係。如果你翻到大陸或者去唔同地方，你知道咧，大家嘅廣東話咧有啲唔同啊，啊，即係聽落去啲怪怪地啊。 呢個例子咧就好似我喺早兩年喺澳門教書，澳門同澳門正正就係兩個好嘅例子，即係大家點樣發音其實係反映到嘅。所以我啲學生一聽我第一句講嘢咧，佢哋就話：哦，你係香港嚟嘅。佢話：哦，你點知啊？你發音完全同我哋澳門人唔同嘅，即係。當然有啲後生一輩， 澳門先係澳門定係澳門係澳門？ 我聽得啲老澳門街嘅同朋友講咧，就澳門嘅。但後生嘅學生咧，就知道澳門同澳門有分別，但係佢哋咧就可能受 TVB 即係電視廣播影響咧，就影響住佢哋會講。 喺我哋屯門都唔叫屯門。 係啦，呢個就係其中一個例子啦。 譬如我哋話譬如我爺澳門人啦，通常就吔飯味啦。雖然吔飯唔係即係一定係澳門獨有啊，好多地方都講吔飯，但係都吔飯味啦。譬如話符碟啦、葫蘆啦，即係佢哋有一個好重嘅符音，就唔係用胡啦。咁呢啲嘅音都係啲微妙嘅一啲嘅變化。咁我哋有成日都講支持粵語或者講粵語好古老嘅人都會講到即係佢同嗰個中原音嘅音變有關係啦。咁即係話，譬如有説即係元朝周德聲中原音韻咁又講啊，其實當時咧北方嘅音已經大變啦，你啲音已經完全唔同曬啦。咁所以嗰個書咧就要記低啊，其實即係啲音係點。咁然後有洪武正韻啦，就明朝嘅時候再做翻，就不斷咁講就係元朝之後去到明之際咧，其實嗰個音調就已經變化。而我哋今日講嘅粵語嘅音咧，就好似留低咗好多以前嘅音咁樣。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到今日嘅論述裏面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啊，粵語嘅音咧，或者廣府話音咧，就係以前啊留翻低好多中古嘅音嘅一種語言，甚至乎係繼承咗嗰個語言。咁某程度上係啱嘅，但如果佢係等於翻啊廣東話就係、是以前嗰人咁樣講嘢咧，咁就可能有好微妙嘅好即係實質上嘅一啲嘅差異。咁但係起碼我哋會見到用一啲譬如用啲嘅叫音韻學方法，譬如切韻啊、刮花切系亂發呢啲嘅方法咧，我哋會知道咧用今日廣東話。去睇翻好多唐詩或者古韻咧，的確係有優勢。咁可能粵語嘅價值嘅位置喺嗰條歷史嘅流變度咧，喺呢一點上係可以講得通的。 我自己就唔係語言學家，但係就算近幾十年嘅香港個廣，我哋講廣東話都有好大嘅轉變。因為我自己離開香港幾十年，咁今時今日講，咁我同大家講都好自然啦。但你唔需要去到好遠，淨係聽翻當年今日嗰啲報道咧、你都覺得，咦？點解啲聲好似有少少唔同、啊？或者你話地域上當然有問題啦。喺廣州人講廣東話，同埋喺香港人講廣東話，尤其是喺比較高 pitch 啲女聲嗰度咧，係聽得比較明顯嘅。但係我哋睇翻我哋30年前喺香港講廣東話，同埋而家講廣東話，亦都有好明顯嘅差別。 係啊，其實嗰語言嘅變化咧，我哋不知不覺之中咧，可能經歷咗，但係又唔係好覺嘅。咁嗱。簡單嚟講就係我近年咧翻去廣州啦，即係去到廣州聽廣播，啲廣播聲咁得意啊！ 即係好似講緊好好古雅噶，但係啲音咧同我哋喺香港聽嘅講開唔同。如果有人特登咁講，你知道佢喺度可能玩嘅，即係或者係覺得係總之呢樣嘢就唔係好香港特色嘅嘢。我又諗起我的家庭啊，即係我屋企好多代都係喺香港出世嘅。咁但係我哋，所以我嚟自新會嘅新會人。咁但係新會咧，我記得我阿爺嗰代嗰啲嗰啲兄弟啊。佢哋聚埋一齊咧，係講佢哋即係新會嘅本地嘅土話。咁、但係對住我就講苦話啊，咁啊嗰啲音比較都係即係似廣州音多啲，因為屋企嘅家族好多都喺廣州嗰度生活。咁然後就即係到我哋而家，我真係完全唔識即係新會嗰啲土話啦。咁亦都講嘅音咧係好明顯。應該都係似香港人，如果我發音正確嘅話、不過咩叫正確，我哋陣可以再講多。 咁你聽唔聽得明佢哋講嘅？ 講得圍頭話，即係佢哋嗰啲土話，我真係聽唔明。即係佢有佢哋喺度講噶啦，或者可能講秘密俾我哋啲後生知啦。佢哋用翻嗰啲語言。 我有趣嘅，因為我屋企有啲家，因為我屋企有潮州背景，我自己係番禺人啦。咁有啲我屋企有啲親戚咧。佢一講佢細過我嘅啲親戚，但係佢可以講一口流利嘅潮州話，但一你唔想聽你俾你聽嘅時候，佢就一定講潮州話。但係佢一講咧，佢講翻好純正嘅廣東話。因為有啲，但我咧就聽極咧，永遠都入唔翻去嗰個方言群裏邊。咁我諗成個廣州咧，或者成個廣東省最早嗰個方言咧，佢有個好大特殊嘅意義咧，就係被中原人認為係一啲南方嘅蠻言啊，即係聽唔明啊，一聽唔明就係蠻音嚟嘅。咁所以蠻子有句話就係南蠻缺舌啊嘛，即係雀仔舌頭咁，即係其實我哋係聽唔明嘅。咁但係粵語呢一樣嘢，點解我哋今天會比起其他嘅方言，其實潮州話或者閩南話都多人學講嘅，但係點解廣東話嘅相對會比較高地位咧？我諗其中一樣嘢就去到十九世紀。陳禮開始將呢一樣嘢系統化，將佢視為一個中原嘅古音，呢個係一個其中關鍵嘅例子咧，可以睇得到咧，一個粵語點樣同其他嘅語言唔同，令到亦都後來點解香港成為咗一個契機，弘揚咗呢種語言咧？ 係官方有個即係當陳禮有可能經學嘅一個討論，但係民間一般使用裏面，廣東話其實有一個好強嘅優勢喺華南地方，即係佢本身就係一個好適合做經商嘅語言。咁大家知道廣州喺南部經商位置嘅地位，因為佢係水陸交通之嘅輸流啦。如果唔係因為廣州嘅即係沿海嘅貿易嘅話咧，香港所以我哋維港嗰個路線亦都唔係成為一條自古以嚟嘅一條海路。咁呢個都係因為廣州沿海嘛，咁大家都可能知道中間一啲嘅問題喺邊度。咁但係核心要講嘅就係、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套經商嘅語言，咁所以佢自然咧就有一定嘅優勢喺度。咁個優勢喺邊咧？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可以同大家繼續講落去。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我哋約略啦，非常之概略咁去講咗廣東話，可能有一啲嘅少少嘅流變啦，少少嘅重要性啦，同埋一啲比較重要嘅其中一兩本書啦。怪流埋中，因為咧其實粵語研究喺近十二十年咧，幾乎係成個香港嘅一個顯學嚟。其實中間有啲細節咯，我呢度冇辦法同大家分享得曬。咁所以如果有遺漏咧，請多多把閒啊。咁但係要講嘅就係話嗰個嘅即係話有睇到陳禮咧，其實佢咧喺對於即係粵語啦，或者係廣東嗰個力量嘅增強，或者點樣去宣揚咧，其實好大幫助，係咪啊，家姐？ 咪即係喺兩廣總督阮元嘅支持之下咧，其實陳禮喺廣東地方咧建立咗即係一個好重要嘅學院，就係叫做學海堂。咁學海堂咧就融匯咗廣東各地嘅精英喺度學嗰啲古文啊，學一啲即係可以話係禮學啊，或者等其他種種嘅即係古語言相關同埋古文化相關學問。咁讓廣東喺清末嚟講咧，可以話係成個中國文化、中國漢學嘅研究嘅重鎮。即係一個大嘅學者，即係對於成個地方嗰個學術風氣影響好大。後嚟嗰個海棠再有分支演變咗一個谷波精社，谷波精社仲係超級 intensive 咁樣去讀書嘅地方。咁係即係廣東各地嘅精英就喺呢個地方學習，以至到咧即係喺可能係廣州話嘅文化 咁同埋咧，即係廣東精英對於各地嗰個影響力嘅投射咧，即係以廣州為中心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學術上嘅元素。 係啊，所以陳麗亦都係當我哋研究譬如音韻學啊，講到切韻或者廣韻中間嘅演變啊變化嘅時候，幾乎係必讀嘅書，亦都係基本上我哋要處理呢個問題嘅時候一個好核心嘅一個嘅研究嘅一個史籍或者典籍啦。咁嗱，我哋正話見到就係佢喺文化上面啊，或者喺視人上面，廣東話係有一個體系喺度。咁但係我哋正都唔好忘記咧，如果語言咧係生嘅活，冇人用咧，就你俾咩人研究都冇用。咁但係廣府話作為一個好有效嘅經商語言，因為喺華南地方啊，唔同地方啊，我講譬如我到清中葉之後啦，我咪講客家話嘅，哦、啊、你講圍頭話嘅，啊你又講唔同嘅地方嘅方言，嗰啲又潮州潮汕過嚟，點傾偈咧？係嘛？咁點做生意咧？連聽唔明講乜，咁除咗打交冇嘢好做啊！咁所以點咧？不如大家一齊傾下，學下廣府話，一齊就做下生意傾下。 中間點啊嘛。 係啦，咁所以其實廣府話有一種即係所謂聯繫各方嘅一個優勢喺嗰度。咁所以依個語言亦都可能同商業啦，同埋個經商啊，種種唔同咧，係嘅現實嘅考慮咧係有關係。咁我哋話即係香港喺依一個使用上面都係。廣州話或者廣東話都係一種好方便嘅語言，可唔可以咁理解？ 我睇其實唔係淨講香港嘅，我哋可以將個歷史推前啲，係18、19世紀嘅廣州亦都一樣。我哋頭先所講嘅呢個情況，因為何海棠嘅產生，其實都係因為經濟同埋政治嘅原因，喺廣州有某個勢力，咁就令到呢方面嘅研究比較多咗。但係你話如果淨係單講廣東話或者講府話咧，我就覺得可能有少少以偏概全，因為始終嗰陣時嘅經商都係因為佢一個通商口岸，有外國人嚟到參與嘅。咁我自己因為第一個 project 係研究呢個課題嘅。咁你見到嗰陣時好多人嘅語言咧，又唔係英，又唔係中，佢哋就叫 pigeon 啦。咁 pigeon 呢個字點嚟嘅咧？大家可能考慮一下，如果一個唔識英文嘅阿婆同你講 business 呢個字會點講？個 S 可能發音，個 B 可能有啲問題。咁所以 pigeon 咧就係嗰陣時18、19世紀嗰啲人講唔到呢個字，咁佢哋講嘅話咧就叫 pigeon。I do pigeon with you， 其實 I'm doing business with you。咁我哋而家將呢樣嘢改到變咗 pigeon English 咧，其實有點而那個嘅。你可以叫 pigeon English， 亦可以叫 pigeon Chinese 嘅，只不過比較混雜嘅語言。但係廣東話係一個好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見到即係做生意嚇，最緊要都係咩？做得成個生意係嘛？所以其實你點講都唔緊要，最緊要我知道你個價碼係乜嘢，我可以同你講價，可以同你傾偈嚇，咁就 work 啦。 不過 John 咁講，我哋平時可能喺香港講好多所謂 Chinglish 係嘛？即係我哋中英夾雜，原來係源遠流長，因為貿易嘅原因 或者而家流行啲港女系統語言就獲若干年後就可能係某一個香港嘅文化嘅代表。我諗成個語言嘅轉變咧，同一個城市究竟佢當一刻嗰個文化社會接應緊啲乜嘢？即係好，我記得細個咧，我咁樣攤喺度坐叫撇。咁而家我哋興講呢個字叫 hea，即係其實有啲音已經開始變成咗一個習慣，亦都可能同大家用語言嘅習慣影響住，令到成個我哋嗰個文化嗰個環境又唔同咁樣咯。 我講粵語可能同經商嘅貿易啊，同華南地方個本土嘅力量有關係啦。咁講咗好多呢啲嘅部分啦。咁我哋成日都會講話香港有所謂黃金時代，粵語都有所謂嘅黃金時代。咁一般嚟講咧，係講咩年代係通常我哋會形容做係黃金時代嘅香港？你覺得係咩年代？ 我睇一般嚟講就係70、80年代比較多啦。咁但係呢個形成嘅過程都可以考究一下嘅。我覺得喺70年代嗰陣時候，我哋所謂嘅廣東話，因為有另外啲廣州以外嘅地區嘅方言喺度，咁我覺得嗰陣時候就比較鼎盛啲，因為大家有溝通有來往啊嘛。到咗80年代，可能真係我哋而家講嘅廣東話啦，類似我而家講緊嘅廣東話啦，就係、是、比較一枝獨秀。咁我哋而家一般嚟講，尤其是如果係比較有政治化啲嘅話題咧，都係翻嗰個位 置。一般落嚟我哋講點解正話即係就再講到咧，就係曾經嘅百花齊放嘛。咁其實我哋之前有啲集數都有討論過，即係華南地方本來即係可能我哋話今日嘅港新中間新界湯開嘅新界西部沿線，可能係即係所謂圍頭話好興盛嘅一個部分啦。咁即係新界中市係新界東部，可能係一啲客家村落為主啊，客家村落比較多嘅啲部分。咁呢個部分詳細唔係今集討論，我哋其實之前都有講過。咁而呢一個咁嘅局面都對 導致到當時喺五六十年代啊，基本上啲地方各種各樣咧，都係各自有各自嘅啲方法，各自有工藝去講你嘅嘢啦。咁加埋咧，仲有所謂外江佬啊，咁啊上海佬啦，咁啊即係大家可能都聽過，即係所謂南人同北人啊，即係外邊嚟嘅啲話咧，都係即係上海話啦。咁我即係以前嗰代咧，仲有啲上海人咧。咁我譬如我朋友嘅父親咧，咁啊廣東佬嚟嘅，即係廣東人嚟嘅，咁本地人啦。咁然後咧就咩事咧？佢就為咗覺得上海話威啲啊，即係啲上海佬咧有 power 有勁，咁樣咧就模仿上海佬去講嘢，因為公啲老細嗰啲係啊。咁然後就結果發展出一個只有佢聽得明嘅語言。連我哋都冇人聽得明，咁咧講乜都聽唔明，咁佢自己喺個廚房嗰度斬嘢，一路喺度講嘅時候咧，冇人聽得明佢講乜。咁仲有咩咧？ 有上海 feel 啊嘛！ 原來咧就係佢廣東人模仿上海佬去講嘢，做上海話。上海佬係歷史語言啊，唔係依個冇貶義嘅，即係去模仿。咁所以我哋話其實語言都有權力喺度啊，即係我哋嘗試去模仿嗰種語言，或者嘗試去使用嗰種語言咧，都係代表嗰種語言可能喺某一個位置有一定嘅優勢。咁所以正話都講啦，有圍頭話，有客家話，有外江嘅各種嘅語言，可能又有疍家話，種種唔同嘅語言喺度。香港曾經咧係好豐富、好多元嘅。 係，同埋唔係淨係另外啲廣東嘅語言，國語都有一定嘅地位，同埋喺文化方面咧應該係更勝一籌添。例如六十年代尾是不是陳寶珠啊？工廠妹萬歲。人哋有一個比較優雅啲嘅國語嘅姚蘇蓉嘅秋水伊人。咁你一比拼之下，你就知道哦，嗰陣時可能係大眾化係廣東話，比較有文化深度嘅就係國語。咁但到七十年代開始有少少轉變啦，咁變咗廣東話興起，令到我哋覺得呢一樣嘢又有自己嘅文化獨特之處。 香港曾經好長時間係都係東南亞嘅電影業中心嚟，咁但係即係我哋睇到電影嗰個行業佢裏邊有兩大嘅分野。咁一個分野就係一個俗啲嘅就係粵語片，咁然後典雅啲嘅可能就係國語片。咁好明顯就係雖然係香港主流嘅文化，咁但係即係都有呢兩個層次嘅即係不同。咁而粵語唔係從來都係即係可以話係最最主要嘅一個文化嘅部分。 我哋話即係曾經即係六十年代可能講邵氏嘅電影啦，裏面其中一個就係話，即係當時英政府就話要送檢啊，即係一定要有電檢條例，要檢所有嘅電影。咁咧，因為咧就係、是、國語片你喺即係要去唔同地方賣啊，或者喺香港睇嘅時候咧，就有配字幕。咁你要送檢啊，咁送檢然後配字幕啦，配咗字幕之後咧，你個操戲咧就好方便去賣埠啦。咁所以當時即係邵氏電影都好風波，即係唔同嘅地方都因為發行嘅網絡啦，所以大盛，咁所以呢個係當時國語片興盛嘅一個背景啦，同埋一個原因啦。咁呢個我哋會見到就係曾經起碼喺六十年代，其實唔同嘅方言都有喺度。咁我哋係咪可以咁講咧？即係七六七十年代都未係粵語嘅黃金時代。 我覺得六十年代就肯定係即係冒起緊嘅啫，七十年代比較好啲啦。咁同埋亦都唔係淨係中文嘅範疇嘅，例如温雅唱嘅英文歌先，許冠傑都係。咁我哋係融入咗好多嘅文化，好多嘅文化一元素，構造到一個廣東話嘅文化圈出嚟。咁我覺得七十年代如果你話係最鼎盛咧，就是、因為咁嘅原因，係可以包含咗好多唔同嘅因素，而創造一個比較香港獨特嘅文化喺度。 我諗當時流行音樂啦，即係睇莊講Sam Hui 嘅歌，或者係粵語片咧，發現你其實留意到嘅七十年代嘅粵語片咧，開始唔係純粹嗰種通俗嘅，開始有啲話題啦，開始有啲新嘅元素啦，其實仲加上電視劇啦，電視劇開始免費廣播，六七年之後免費嘅電視台喺香港開始有，令到呢樣嘢粵語成為咗一個大眾大家都可以接受嘅語言，同埋喺城市裏面用嘅，因為你可以留意到好多村嘅人，頭先啊卓然提到，可能圍頭人或者客家人，或者可能東平洲島講東平洲話嘅，佢哋嗰啲人為咗求生，佢哋唔可以再係用嗰種原始嘅嗰種農業或者漁業嘅 出聲揾食， 係啦，出聲揾食。咁所以佢開始要用城市嘅語言，如果你唔用城市嘅語言，就會有種文化嘅差異或者社會嘅差異。所以周潤發嗰套電影正正就反映緊一個村嘅人入城嗰個故事，正正可以睇到一個咁樣嘅例子啦。 其實七十年代發生嘅事物咧都比較快速嘅 因為我其實70年代讀小學嘅，我仲記得阿許冠傑初頭唱啲歌嗰陣時，咁大家都抄歌詞噶嘛，因為嗰陣時冇咁容易揾到歌詞嘅。 有冇影印？ 啊，影印都冇，我真係用手抄嘅啫。咁我同學抄，俾我抄，抄翻屋企，哇！俾阿媽鬧到啊！佢話呢啲咁樣嘅唔係中文嚟㗎，你唔可以學呢啲半斤八兩呢啲太過粗俗啦。咁係某一個情況之下，我哋係慢慢咁接受咗呢一個文化，但係唔係話因為即係一朝一夕可以改變得到香港嘅觀感。 我記得即係以前細個喺屋村長大啦。咁喺個屋村裏面都有各種各，即係喺唔同嘅户裏面講啲話係會唔同嘅。 嗯。 咁但係即係逐漸會變成咗我哋而家講緊嘅，即係呢個我哋所謂廣東話嘅香港式嘅一種語言。咁呢個整個過程係點？其實即係真係要好細細去思考，或者去諗下先得。有時就咁經歷咗啲生活，就會唔見咗呢一忽嘅歷史嘅。咁而對我哋係咁重要。我相信啊嚇，喺個過程裏面有一樣嘢，我覺得我哋應該要留意，就係原來係廣州城嘅，即係比較流行嘅一套語言。 嗯， 點解會嚟到我哋呢度呢個比較遠嘅地方，成為咗香港最主流的語言，中間嗰個過程是點嘅？點解唔係其他話，而是廣州話？ 係冇錯，即係如果我哋講翻即係本身的粵語嘅文化，我哋會講粵劇啊嘛。粵劇其實真係無論係廣州或好香港，亦都會有。咁我哋有60年代有唐迪生嚇，點樣去將佢更新改善或者改進咗粵劇裏面嗰個語言嘅元素同埋粵語嘅一啲嘅運用，我哋亦都有即係譬如倒換啊、南音呢一種當時嘅一啲嘅音樂喺裏面。所以其實粵語文化裏面咧有複雜嘅元素，咁但係70年代咧又有另外一個轉折。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咁正話都講到啦，粵語文化裏面有好多即係優秀嘅寶藏喺度啊，咁唐迪生啦、杜換啦，咁其實戰前都好啦，好多嘅香港嘅報紙咧，都係文言文加廣東話為主嘅，即係粵語啊去寫啊一啲嘅，譬如一啲嘅大家唱酬啊，即係大家著吟詩作對咧、打油咧，有啲係文言，有啲就係粵語加文言嘅一啲嘅唱酬，咁經常都會見到，咁所以話。廣府話啦，或者粵語文化啦，同個士人文化咧，其實喺廣東同埋香港咧，其實一直都好強勢。 我諗翻起咧，我哋唔少師侄輩咧，佢哋講佢哋學習嘅經歷咧，就係好多南來嘅喺大陸嘅優秀學者嚟到香港教書啦。咁但係咧，當時佢哋嘅聽解係非常之困難，因為大家嗰啲方言都係好唔同啊，可能都係講北方話，但係唔同地區嘅北方話，譬如錢穆先生嗰啲即係前唐嘅嗰啲文化就比較難啲去掌握。咁嗱，我係諗起喺香港各地咧，其實唔同嘅聚落。譬如而家我哋講緊北角聚落，好多係福建人啦，佢哋可能講福建話多啦。咁啊，有啲地方叫蒲江咁樣，新蒲江咁呢啲好明顯，可能係同即係閩南啊嗰一帶嘅嗰啲文化好有關係。唔同嘅聚落，佢曾經都可能有唔同嘅喺香港嘅地方上面嘅語言。咁但係即係我翻轉頭，我哋頭先問嘅問題就係點解係廣府話最終攞到嗰個主導地位嗱？如果要講主導嘅，好多南來香港經商，尤其是係二戰或者係四九之後嘅，係上海商人，點解唔係上海話做一個即係最主要嘅即係香港嘅語言咧？咁所以即係呢個問題，我喺心裏邊始終都係唔係好解答到。 回應嘉齊頭先講咧，啊中大或者新亞孫就慘啲啦，因為錢穆咁啊教書就辛苦啲，但係廣大中文學院就好啲嘅，因為阿羅香林公同埋姚宗義公咧就識得。講廣東話嘅，我諗成個關鍵咧，咁啊所以你如果嗰陣時，如果你係南方嘅同學，應該會選擇去廣大比較多啲。不過當時候有趣嘅係喺戰前成個香港咧，其實廣東話已經主導。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就係1920年代當時候嘅港督金文泰宣布我哋要成立廣大中文學院，佢嗰個演講稿咧係用廣東話寫嘅， 廣州話 係廣州話，廣州話寫。咁點解係用嗰個廣州話咧？我諗其中一個關鍵就係香港成個殖民地早期嘅形成都係嚟自廣州人，包括可能一啲工人啊、碼頭嘅工人啊，包括係嗰啲買辦啊，甚至係英國人，可能已經習慣佢係聽嗰一種嘅 華語嗰一種嘅廣州話，所以因此嚟到香港，你要謀生，你係做中層嘅人，你要做下層嘅人，你求生嘅方法嘅技能，你就必須要用呢種大家共同使用嘅語言。咁可能去澳門亦都情況一樣噶。當時有成個華南地區最有錢嘅就是廣州城嘅人，咁你去賭錢去澳門賭，咁都係廣州人去賭錢為主啦。呢個係有數字睇嘅，因為廣州30年代禁賭就係澳門呢、這個賭場嘅興起嘅時候啦。咁所以你嗰班嘅賭場嘅人員，咁絕對冇一個唔可以唔識廣東話，係廣州話。因此呢一樣嘢就形成咗點解今天我哋呢一種嘅語言成為咗一個主，我諗喺到戰後成為咗主流嘅關鍵。 即係大家使用嘅時候都係邊個強勢，可能就邊個用多啲啦。咁、但係都冇話官方話要用咩語言㗎，即係冇咁惡嘅。咁我講上海話咪講上海話咯，我一班上海人傾冇問題嘅，都依然可以有佢使用。咁但係香港嘅情況好似有啲唔同啊。即係 我睇我哋換啲具體啲嘅數字咧，1966年嘅人口普查，當年問佢哋你慣用嘅語言。81.4% 是廣東話、廣府話，8%多少少嘅就係學佬話，3%客家話，3%四邑話，另外嘅中文即係包括埋上海話咧，唔夠3%嘅。咁我哋睇到到咗66年嗰陣時咧，其實大家起碼自己填問卷嗰陣時或者答問卷嗰陣時，都係話自己80%以上的人都講廣東話嘅，起碼係即係慣用嘅語言啦。嗱，點解講66年呢個人口普查？點解揀呢個日子咧？就因為6/67之後個暴動之後，香港政府係因應本地嘅要求作出一啲改變嘅。咁其實呢個就我哋當時嘅底線啦。究竟大家講嘅咩話？究竟點樣嚟到考究呢個語文運動咧？咁最重要嘅就係同一時候。當年人口普查嗰度咧，唔夠0.8% 嘅人話自己慣常用嘅語言係英文。當然嗰陣時就唯一係英文係法定語言啦。咁就引發咗好多迴響，哇死啦！要識講英文先至可以有社會上流嘅機會。咁唔好公平啫！我哋80%嘅人都講廣東話，90%人以上講中文嘅。咁我哋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咧？就係呢個情況之下發生嘅。 所以法定語言都。即係有佢嘅權力喺度，即係譬如話去到法庭啊，你嘅語言能唔能成為呈堂證供啊？你嘅即係使唔使被翻譯？咁呢啲可以好影響好大啊！即係如果我係普通人，會覺得啊，我見官佢翻譯佢講乜都得，我又唔知佢講乜，佢會唔會譯出嚟？即係害我㗎咁，所以呢種嘅如果唔係法定語言咧，可能就增加咗好多所謂對社會嘅不信賴，對官方嘅不信賴。咁所以喺67之後，要有改變都係應該。 其實那個轉變亦都幾奇特嘅，講咗好多年，記到1974年先至有呢個條例出嚟嘅。咁而呢個條例出嚟嗰陣時咧，之前嘅係個語言運動，大家嚟講話究竟用邊種話嚟到溝通，好似你頭先講嘅咁如果上庭我唔識講英文點算好咧？咁好啦，到咗1974年，你睇下個而家嘅圖片啦，中間嗰度咧就係當時嘅法定語文條例嘅英文版啦。咁但你亦都睇到另外嗰啲展報咧。其實講邊種話咧，英國政府又好有技巧嘅，冇斷定到其實一定廣東話或者一定用另外一種語言，大家因應當時嘅需要嚟到做啦。咁其實就係因為咁樣，1974年呢個條例咧係冇解決到究竟咩嘢先至為之中文。 講緊文係咩？係啦，中文係言，究竟邊個發音邊種嘅講話？就冇講到清楚， 呢樣就係中英文嘅微妙之處啦。咁佢 language official language ordinance， 咁 language 呢樣嘢包含好多噶嘛。但我哋用中文解釋呢件事，語言語文究竟嗰將中間互動係點樣咧？其實呢樣唔係淨香港發生嘅。 同埋 spoken 嗰個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但係呢樣嘢都好微妙嘅，因為其實你即係我哋講書同文行同鬼啊，即係書同文嘅微妙之處就係咁啦。就譬如你講客家話又好乜都，你寫翻做中文，你寫翻做語言，咁佢就可以被為定為中文嘅。即係廣義嘅中文其實好寬闊嘅，你用任何嘅方言。再睇你寫落去，你都係中文嚟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英政府就留咗一個好微妙嘅空間俾廣東話，佢可以被使用。但同一時間你係咪被官方承認咧？又未必。咁但係又有個回旋嘅餘地。咁自此之後咧，基本上香港嘅即係學校啊，好多嘅學校咧，都以呢個廣東話作為佢嘅教學嘅一個主要嘅語言。咁呢個亦都對即係香港嘅語言又可能好多唔同嘅鄉下話喺度慢慢演變為即係以廣東話為主咧，有一個變化喺度。 係，我睇因為我自己係第一代嘅九年免費教育嘅、受惠者。咁我自己記得當年好似我頭先講過啦，去人哋屋 屋企嗰啲朋友屋企，咁佢同啲阿公阿婆講嘅話，你又聽唔明嘅。但係佢答個廣東話，又明喎。點解佢哋溝通咁怪嘅咧？咁但係慢慢就開始呢個現象係淡化咗啦、其實就係因為九年免費教育，你喺學校學嘅就係廣東話。但係亦都唔可以以偏概全嘅，因為同一時候咧有好多社會賢達，張友興啊，就算閉校已故嘅校長啊，黃麗松啊。都曾經講過，其實國語先係中國人的語言，我哋而家係為咗數量上方便香港居民，咁我哋先用普通先用廣東話。但係如果情況允許之下咧，我哋應該要用埋國語，或者甚至係轉用國語嘅。所以個關係就比較特別啲嘅。但係文化方面咧，亦都有另外一個發展啦。因為我哋電視好、音樂好、電影好，嗰度有另外一個rhythm， 另外一個節奏，令到我哋嗰陣時突然之間就去咗個黃金時代，個互動就比較特別。 電影有啲咩電影嘅例子可以講？ 我覺得電影嘅例子咧，就係之前你唔會覺得一套純廣東話嘅電影係好特別，咁就變咗係我細嗰陣時睇叫粵語殘片咯，係。但你到半斤八兩嗰時候又唔同咯喎，半斤八兩之前冇耐嘅啫喎，72家房客咁，肥肥都係用上海話，有啲節奏喺度，可以考究得到嘅。但係嗰70年代尾咧，就大部分我睇嘅咧，都係已經係廣東話嘅電影。 即係我哋話即係坐完啦，72家房客咁佢嗰個賣座亦都係當時一個好重要嘅色路啊，一個信號。咁當然啦，就72家房客之後都唔係粵語片全盛嘅，之後都有幾年時間都未有粵語片。再之後慢慢先至開始翻即係粵語片為主流嘅年代。咁我哋話72家房客之前有好幾年嘅時代咧，就係、粵語片啊，就算拍到去鹹片咧。即係都冇咁即都唔掂啊！即係簡單講就係7日先唔得，要大嗰啲大導演全部去拍鹹片，即係呢個係事實啦。當時嘅情況都搞唔掂，因為冇人買座睇，少人睇，咁所以亦都有一個所謂嘅粵語文化嘅一個低潮係喺嘅。咁但係70年代又唔同咗啦 嚇。今日樂言成日談上頸，可能就係個講鹹片問題多啊。係 啊，俾你引到想講。不過我諗成個電影電視嗰個影響對於粵語更加主導。我諗其實你會留意到咧，喺70、80年代咧，大家好習以為常，其實國語都存在與不存在之間嘅，粵語為主導，但係國語存唔存在，大家唔 care 嘅，即係知道佢講國語咪我哋用翻啲好香港式嘅國語去回應咯。但係去到90年代後期開始，大家開始留意到國語嗰個意義重視程度，呢樣嘢就成為咗開始我哋思考，其實中文法定嗰個中文嘅定義係啲乜嘢？這個去到回歸，大家有個急切性啦，開始有個意識啦，所以先有個轉變。不過回應翻頭先嘅張或者徐然提到嗰、那個流行嗰個影響咧，我諗其實關鍵真係電視為主。因為電影係我諗去到70、80年代開始已經唔係大家去接觸語言或者接觸資訊嘅渠道，反而係一個免費嘅電視節目。咁啊，呢個電視節目其實唔係喺我哋香港先有嘅，甚至乎當時候電視台嘅嗰啲播廣播係全個東亞、全個東南亞，甚至乎華埠。系啦，都會有播嘅。咁呢 廣東或者有啲地方嘅天線啊， 係啦，係啦，廣東省都可以睇到。咁呢一樣嘢變咗，大家 circle 嚟緊同樣嘅資訊 ，circle 嚟緊同樣嘅節奏。這個嘢令到大家會香港，我諗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佢去到有個地方，嗰個人同個的士司機突然之間唱首廣東話歌俾你聽，你會覺得哇，好有親切感喎。嗰種就係嗰陣時候我哋覺得粵語點解有意義，或者點解粵語係啊呢樣嘢咁黃金時代嘅一個關鍵嘅例子咯。 係啊，即係都講幾個門啦，即係電視重要啦，流行曲好重要啦， 電台啦、 啊，電台啦、電影啦，全部都重要。即係譬如我試過去韶關都知啦，廣州再上個零鐘、高鐵個半鐘咁上下，都幾遠嘅其實啊，都200公里以上。咁我哋由香港一直咁向虎門、向東莞，全部廣東話。東莞繞翻上去廣州再上，全部都係廣東話。即係其實你可以感覺到，仲要係韶關音、東莞音同香港音係極近嘅，即係廣州音可能有啲唔同，但係嗰條線所以見到佢哋仲要係嗰個巴士嗰、那個揸個巴大巴嗰個司機係聽住啲咩譚詠麟、張國榮一堆嘅香港歌手嘅歌，你完全唔覺得自己去咗花大陸，你直情覺得自己係即係一個香港嘅流行文化圈子入面。咁所以嗰個嘅強勢，雖然嗰啲歌可能都係80年代嘅歌啦，都唔係而家講，但係嗰個強勢仲喺度。 咪嗰個香港咧，係可以話係市區工人階層咧，係講廣府話為主。 咁就即係令到可能呢個成為咗香港最主流嘅語言，再加上可能係嗰個法定語言嘅運動嗰個推波助瀾。咁、我但係即係就讓到廣東話咁重要，但我有冇大家諗過喺政治上面有冇咩影響咧？譬如香港政府、港英政府可能唔係好鍾意我哋同大陸一樣講國語嘅。 係啊，咁究竟呢個粵語係點咧？今日就係點咧？我哋下一節咧繼續同大家講落去。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或者上幾節啦，我哋講咗幾個話題啦，就係粵語嗰個嘅流變啦，嗰個演變啦，粵語嘅黃金時代嘅強勢啦，佢同唔同嘅地方本土方言同埋同英文之間權力嘅此消彼長。其實我哋講咗好多種種嘅話題啦。你今次即係翻翻去文化研究多啲嘅一個方向啦。你近二十年回歸之後啦，照計咧中文就應該係強勢嘅，粵語咧作為中國文化嘅一部分啊，作為呢個接九千萬人啊，成個廣東省加埋廣西。大不一部分嘅人會主要講嘅語言，佢應該係認祖歸宗冇問題啦，應該就好順利。但係我哋今日睇嘅時候咧，粵語又好似喺香港咧有冇我哋預期嗰種回歸祖國之後嘅一種好自在嘅使用嘅感覺。可能咧粵語可能又變咗喺香港成為一種抗爭啊，或者係同即係一種自我意識啊嘅一個代表咁。粵語其實喺回歸之後係咩事咧？點解會即係慢慢會演變成一個咁樣嘅地步咧？同普通話之間咩關係咧？ 我覺得其實我哋有陣時就可能用翻啲數據研究咧，就比較方便啲嘅。我哋而家一般嚟講就係想撐粵語，因為我哋有可能有自己嘅政治啊或者經濟嘅因素影響啊。但如果你睇翻實際嘅數據，喺回歸之前九六年嗰次人口普查，一般嚟講我哋識講或者係慣用嘅粵語係有95%。咁多人嘅，咁到咗今時今日，唔好今時今日，2016年啦，上一次普查啦，其實冇咩變到，都係95%到嘅啫。反而另外變咗嘅咧，就英文同普通話。英文如果係識講或者慣用嘅咧，係有38%。呢個九六年到咗今時今日咧，就係53%。咁好大升幅啦。更大嘅升幅咧，雖然我哋話自己唔中意普通話啫，回歸之前咧，九六年咧就25%人話可以識講或者恆常講普通話，到咗2016年咧係48%嘅。所以其實香港人係好務實嘅。 我聽個數據啊，咁即係話咧，我可以咁樣去講喎，即係近二十年呢個兩文三語教育咧係得到重大嘅勝利喎，即係全面勝利喎。 咪但係即係好似唔夠流利。唔夠發音完美就係問題，即係我哋即係我哋嗰個要求係咁樣啊！我哋唔係要識咁簡單啊！識咗之後，可能我哋嘅官員、我哋社會人士嘅要求又再推高一層。 呢個係咪我哋殖民地嘅經驗嘅影響咧？可能成日都覺得自己講嘅英文又好，普通話都好，都係次等。 都外國喺英國，譬如咩正音嘅住， 係咯，係咪咁嘅需要咧？或者如果我哋講翻係用一個比較商業啲角度睇呢件事嘅，講得到溝通到就得噶啦。 同埋如果你同喺英國同一個蘇格蘭人講你嘅英文唔標準，恐怕你有有即係個拳頭交之災，我驚你。 我都冇咁嘅資格話人。 係啊， 但我覺得我最近年咧比較強啲嘅一個感覺係。在香港我哋固然有啲咁嘅自我殖民嘅一個咁嘅傾向，但去到北京咧，北京都開始啲人覺得你講嘢係咪正音嗱，即係大概10年前嘅北京咧，就大家都明白 包容啲嘅， 彼此都有口音， 係 咪啊？地方上面有口音係正常嘅，但係而家好似越嚟越要求有一種所謂嘅正音出嚟，咁呢個我諗係中國大陸嘅一個趨勢，會唔會影響咗我哋咧？頭先我問嘅問題啊，林美問就係，即係會唔會可能港英政府時代希望香港同埋中國大陸係有一啲隔膜，咁啊，所以我哋就唔係好推動呢個普通話。如果呢個思維係成立嘅，因為冇數據啊，亦都冇檔案喺嗰邊支持。但呢個思維成立嘅，我哋回歸之後可能喺香港講多啲或者重視啲普通話，會唔會係一個要同中國大陸融合嘅一個趨勢，或者一個要求啊指向？ 嗱，即係話阿張提嗰個數據好重要，亦都喚醒咗我哋可能九十年代嘅集體記憶。我覺得90年代咧，當我哋去學普通話嘅時候咧，係一種好似必然嘅大趨勢，同埋大家係好贊成、好支持去做。無論香港電台啦，或者電視上好多嘅媒介咧，都有好多普通話節目，咁啊大家一齊睇。我記得我喺電視度咧，跟住父母一齊咧就係、是、啊，這個這個這個這個這個怎樣讀啊？啊 即大家會學下嗰個字粵韻係粵係點，普係點。 港台嘅唱談普通話， 即嗰啲什麼什麼用笑聲去救地球嘅節目咧，都會有即係咩要搭巴士啊、公車，即會有呢啲咁嘅嘢嚟攞嚟笑，一度笑一度學。大家好贊成，但係而家可能氣氛又有啲唔同咯。 直情你話睇大專院校、大學嘅環境有好大嘅改變啦。我哋近年都聽見好少好多好多呢個嘅普通話要求畢業要求嘅風波啦。但係你睇翻九十年代初期咧，普通話課程係供不應求嘅。我覺得嗰個年代可能香港人始終覺得北上做生意或者要同北方嘅人打交道係必然嘅事啦。呢個亦都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呢個成個世界嘅問題。比較欣然接受啲嘅，可能因為而家大家個經濟嘅差距係倒轉咗啦。近時人哋亞撐，而家我哋港撐，咁樣令到我哋嘅心理方面係有啲隔膜，同埋用咗語言嚟到發表我哋自己呢方面嘅反感。 我唔知大家點，可能都大家都有經歷簡體字嘅時代，因為尤其係用即係好多典籍用中文嘅時候，大家都知道以前我哋應該都我睇好多簡體字書，即係我自己就。認真睇書嘅時候就分唔到簡體定繁體嘅，閱讀咧就完全百分百係兩樣嘢共通。咁原因好簡單，因為當時買簡體字書平好多，咁大家都知道，即係當時我哋可能即係已經將文化景點啦，去文星係嘛，就你會撞到自己嘅老師啦，自己撞到自己老師嘅朋友啦，撞到自己嘅同學啦，咁大家可能傾下邊本書好啦。我哋都試過親身俾老師點我咧，即係指點啊，意思啊，就你要買嗰本書啦，你嚟嗰本啱啊，你嚟啱啊，你買嗰本啦。即係大家係咁樣嘅。咁而當時即係大家都話讀古典咧，就千祈唔好睇簡體字，但係當時都冇咁強嘅，即係都話你睇咗先，到時你有啲詩句你自己。找返繁體原點啦，即係去用 自我轉換， 即係有一個好務實嘅使用嘅角度去做。咁當時我哋嘅成長係咁樣，咁但係後來民生都支撐不住啦，咁呢個嘅咁美麗嘅文化景點都消失。 我係08年前後入大學讀書嘅，咁嗰陣時所知啦，我唔知而家有冇更改，就係、是九龍同埋港島各有一間大學咧，就普通話必修嘅，而我喺九龍讀嘅，咁 某間大學 係某間大學，咁呢間大學嗰個普通話嗰個語言都有好多爭議啦。前排其實當時候最大嘅感觸就係我哋必須要讀普通話，但其實我哋嘅嬲嘅地方或者我作為學生當時候恐懼嘅地方係在於我係必修，我係影響我整體嘅成績。因為即係我哋會覺得我大學讀 history 咁，係舉個例，我好中意讀中國史同亞洲史，咁我咪 skip 曬啲西洋史咯，冇問題嘅喎。我哋係自由去做呢樣嘢，但係當時候普通話令到好多同學去覺得嬲或者覺得唔開心，就因為呢個係必修。即係其實喺呢個係關鍵係在於有一個制度硬食，我哋一定去做呢樣嘢，決定你係做定唔做。其實好多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嘅普通話雖然唔係好好啦，但係我係點樣學咧就。去多幾次去出國開會啊，去台灣開會啊，去大陸開會啊，或者翻新加坡讀書，即係去新加坡讀書。 交過中國大陸嘅女朋友啊， 係咪朋友啫 ？OK， 咁可以 中港台日韓啦、 啊，係啊，佢學埋啲語言都得 嘅。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個咁樣嘅氣氛已經令到你會選擇去嗰種語言。咁我諗今天頭先回應阿莊個數字，我覺得其中一個關鍵就係、是、今天啲人嚟到香港點解個數字40%咧？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係好多移民嚟到香港之後，佢有冇嘗試同即係 local 嗰個 interaction？ 我諗 local 嘅人佢哋開始去習慣咗學國語，亦都視國語係一種我哋第三種我哋常用嘅語言。但係有啲人佢可能自身會覺得，我已經呢個語言已經喺呢個地方可以隨街去用啦，咁我唔需要學咯。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我哋十年前或者再早啲20年前我小學中學嘅時候，好多啱啱新移民嘅，佢哋講得好辛苦，佢都會好努力去講廣東話。個關鍵嘅原因就係因為講語言佢自己屋企嘅，可能或者國語，佢唔可以喺個社會通用，咁令到佢必須要用當地比較強嘅語言，或者大家 circle 嚟大家習慣嘅語言。呢樣嘢令到佢哋會願意去接受呢樣嘢，但係而家就係我哋會好似。要遷就咗一種咁嘅情況咯，唔知即係個 research 裏面，你嘅 research 裏面或者你哋嘅觀察裏面，會唔會見到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因由，令到我哋對於呢件事有咁敏感嘅情況咧？ 可能我自己係做生意，先一個讀歷史嘅，咁我始終用翻一個比較經濟啲嘅角度嚟睇呢件事啦。咁但係另外我亦都睇到當然地緣政治有關係嘅，另外就政府嘅推銷手法有問題咯。七幾年， 我九年免費教育嗰陣時候，我係讀一個英文學校嘅，英文中學嘅，我十二年都係所謂英文教育出身嘅。嗰時應該有法定語言咯，點解仲英文咧？因為英文係有用啊嘛，因為英文攞嚟揾食噶嘛。咁唔代表我唔識講廣東話講，而家仲同大家講廣東話啫。但係如果推銷手法有所偏差，或者我哋自己觀感上有啲問題咧，咁就開始出錯啦。咁譬如好似今就算今日個題目咁樣撐廣 挺粵落英。 不普通啊嘛，咁我覺得其實挺粵學英又普通兼普通都得噶，因為香港人不嬲個優勝之處就係我唔需要講一種話，我係可以有好多種唔同嘅語言噶嘛。 正正 係 咁，落英咧即係微妙之處咧，就係才之在才子，因為落英繽紛咧，都係語言句子，英亦都有華即係花嘅意思，即係落英咧都可以代表住咧即係枝葉茂盛咁嘅解讀。咁所以微妙之處就係咁，即係睇你。角度係點？即係你覺得係要打佢落嚟，定係落咗嚟之後可以即係 唔散花？ 係啦，散花都可以係咁嘅啦。咁所以呢個可能就係、即係點樣去睇語言嗰個之間嘅差異。 我自己諗起學普通話嘅過程咧，即係又唔係好痛苦嘅。我嘅小學比較前衛啲，咁當年就有啲普通話課程，不係啲手寫嘅油印嘅資料啦，唔係一個正式嘅課本。咁然後可能比較學得多啲，我到佢今日都講普通話講得非常之。很普通很普通。咁但係即係個問題係即係個重點係返大陸旅行，去大陸唔同地方，你自然而然就會同人去溝通。咁冇人要求你嘅發音好完美嘅，但係大家溝通到就已經好好。咁我諗起啲咩呢，就係如果我哋話到今時今日，譬如阿樂言嗰個感受係必修。必修唔係最大問題，仲要計 GPA。 係 嚇，嗰個係咪啊？嗰個先攞命。 唔係嗰陣時，我嗰個係有一揀嘅，可以揀浪 GPA 嗰就爭到崩頭嘅，朝頭早六點鐘去排隊排到。 咁就冇啦，你起咗啲身。 即係都係要爭， 要爭嘅。 要爭。唔係，但係即係如果唔係逼你，但係我哋香港人係崇尚咩咧？崇尚講市場啊嘛。即係佢根本係有需要，亦都係對我哋嘅生活，無論係溝通又好，做生意又好，或者學習又好，係有幫助嘅話。自然而然就會學噶啦，係咪啊？即係有可能就係背後阿莊頭提到嗰種硬推，嗰種可能係點樣去推銷嘅手法，反而係令我哋要深思究竟點樣可以做好啲。 雖然唔使周圍開控制學院咁，即如果有需要嘅時候， 即我諗其中一個可能最大嘅推動，可能係普通話教中學嘅中文，或者普通話教中學嘅所有嘅科目。咁依個其中一個可能好大嘅一個爭議嘅部分啦。即其實喺作為語文，我自己都教語言語文教師，其實好多人都講你落到場真係前線教，對住成班講廣東話嘅學生，你用普通話教中文。未必是一個最有效的一種方式。咁呢樣嘢其實都推咗差唔多十年，亦都係一個可能其中一個令到大家實踐上面好反感，或者實踐上面好大壓力嘅一個嘅部分。咁其中關鍵就係呢樣嘢，就係話佢係硬推定係軟做，係因為有需要而做，定係冇需要而其他壓力而做咧？可能係粵語同普通話之間爭議咧最大嘅一個困難之處。